还是海瑞先生太过生猛。大家都知道，这位兄台是个不要命的主，要是和他对骂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于是所有人都原地不动，愣愣地看着海瑞大发神威。只有两个人说话了，第一个是李春芳，作为朝廷的首辅，他不表态也说不过去。然而出人意料的是，他既没有攻击海瑞，也没有处分他，却拿着海瑞的奏书说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。哦，举朝之事皆妇人也。那么照海瑞这个说法，我应该算是个老太婆吧？哎呦，这还真是个老实人呢。另一个人是高拱，其实事情闹到这个份上，也算拜他所赐。在这最后摊牌的时刻，他终于揭示了其中的奥妙。海瑞所做的事情，如果说都是坏事，那是不对的；如果说都是好事，那也是不对的。应该说呀，他是一个不太能做事的人，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。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，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。然而他是糊涂的，事实证明啊，徐阶看到了，高拱看到了，张居正也看到了，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，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。所以从始至终，他只是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。隆庆五年，海瑞回到了海南老家，但这位主角的戏份还没完。十多年后啊，他将再次出山，把这个传奇故事演绎到底。在海瑞的帮助下，高拱终于料理了徐阶，新仇旧怨都已解决，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。其实从根本上说，高拱和徐阶并没有区别，可谓是一脉相承。他们都是实干家，都想做事儿，都想报效国家。但根据中国的传统美德，凡事都得论个资历，排个辈分，搞清楚谁说了算，大家才好办事儿。现在敢争敢抢的都收拾了，高拱当老大了，也就该办事儿了。于是历时三年，闻名于世的高拱改革就此开始，史称呢叫隆庆新政。说实话，这个所谓新政实在是有点名不副实，因为即使你翻遍史书，也找不出高先生搞过什么新鲜玩意儿。他除了努力干活外，既不宣誓改革，也不乱喊口号，但他执政的这几年说是国泰民安，蒸蒸日上，也并不夸张。可见有时候不瞎折腾就是最好的折腾。但要说高先生一点创新进步都没有，那也是不对的。徐阶是明代公认的顶级政治家，他的权谋手段和政务能力除张居正外可谓无人匹敌，但这位高兄在历史上却能与之齐名，是因为他虽在很多地方不如徐阶，却在一点上远远超越了这位前辈。用人，具体说来啊，他用了三个人。第一个叫做潘继训。一般说来，要是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，并不需要惭愧，但如果你的专业是水利，那我只能劝你回去再读几年书。几年前我曾看过这样一条新闻，大意是水利工作者们开动脑筋，调集水库积水，统一开闸，冲击泥沙，缓解了黄河的淤积情况，意义重大，云云。虽说搞水利我是个门外汉，但如果没有记错，早在400多年前，潘继训先生就曾经这样做过，而他的名字叫做束水冲沙法。潘继训是嘉靖29年的进士，浙江吴兴人，明清两代最伟大的水利学家。 这位兄台高考成功后被分配到江西九江当推官，管理司法，官运呢也不错，十几年就升到了监察院右迁都御史，成为了一名高级言官。恰好当时黄河决堤泛滥，灾民无数，高拱刚刚上台，急得没办法，四处找人去收拾残局。恰好有一次呢，和督察院的一帮言官吵架，潘继训也在场。高拱看这个人比较老实，也不乱喷口水，当即拍板：“就是你了，你去吧。”张居正是个比较谨慎的，觉得这样太儿戏，就去查了潘继训的底，急忙跑来告诉高拱，这个人呢原来是个推官，法律和水利八竿子打不着，他怎么懂得治水呀？高拱却告诉他，只管让他去，他要不会治水，你只管来找我。事实证明，高学士的眼光确实很毒，虽说没学过水利专业，潘继训却实在是个水利天才。他刚一到任，堵塞缺口之后，便下令把河道收窄，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命令。大凡治河都是扩宽河道，这样才有利于排水，收缩河道不是找死吗？施工的人不敢干，跑来找潘继训。潘继训说，你只管干，出了事儿我负责。于是奇迹出现了，收缩河道之后，黄河不但没有泛滥，决堤的出现也大大减少，大家都惊叹不已。看上去很神奇，实际上很简单。在长期的观察中啊，潘继训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：黄河之所以泛滥，是因为河道逐年升高，形成了岸上河，于是河堤也越来越高，稍有不慎一旦决堤，后果就会极其严重啊。而要降低河道，就必须除掉河里的泥沙。好了，关键就在这里，怎么除沙呢？找人去挖估计没人肯干，也没法干，找挖掘机那还得再等个几百年。用什么才能把这些泥沙除去呢？潘继训苦思冥想，终于醒悟，原来制胜的武器就在他的眼前，水。收紧河道，加大水的冲力，就可以把河底的泥沙冲走，所谓水流沙中，沙随水去，就此大功告成啊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想出了一种独特的治水方法，名叫滚水坝。具体说来呢，是事先选择一个低洼地区，当洪水过大之时，即打开该处堤坝放水进入，以减轻洪峰压力。这就是流传至今众人皆知的治水绝招分洪。有这么一位水利天才坐镇，泛滥多年的黄河得到了平息，在之后的数十年内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，这是第一位，算是个干技术的。相比而言呢，下面的这位就麻烦的多了。黄河泛滥多少还有个期限，等汛期洪峰过了，该埋的埋，该重建的重建，也就消停了。但是暴动就不一样，要闹起来你不管，指望他们突然放下屠刀皈依我佛，那种事儿《西游记》里才有。隆庆四年呢，永不落幕的两广叛乱再次开演了。那么在当年呢，这个地方是夷蛮之地，文盲普及率较高，不读书自然不服管，不服管自然不纳税，不纳税自然是不行的。于是来来往往，双方都喜欢用拳头刀枪讲话，每到逢年过节不闹腾一下那就不正常了。但这次闹腾的动静很大，两广全境都有叛乱，且叛军有一定的战斗经验，派了几个人去都被打了回来。于是高拱一拍脑门，没办法了，派燕正茂去吧。燕正茂是嘉靖26年的进士，是当年传奇科举班的一员呢。和诸位名人同学相比呢，他没有张居正的政务能力、王士珍的文采， 更没有杨继盛的胆量，但他呢也有着属于自己的专长，军事。他虽是文官出身，却极具军事才能，多次呢领兵出战，从无败绩，被认为是一代名将啊。按说呢他应该是最理想的人选，可为什么直到没办法才找他呢？原因很简单，他太贪。这位兄弟虽说很有才能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贪污犯。原先当地方官呢就吃农民赋税，到军队后呢就吃士兵的军饷。明代贪污不算什么大事，但殷先生却贪得天下皆知，贪得名闻全国，着实不易啊。果然呢，任用殷正茂的消息一传出，就如同往厕所里扔了颗炸弹，分量十足。在大贪污犯殷正茂的面前，大臣们第一次消除了分歧和派系，异口同声地表示绝对不行。高拱却是吃着秤砣铁了心，表示一定要用。每天朝廷里都吵的是天翻地覆，最后还是高学士水平高，只用了一句话就让所有的人都闭上了嘴：谁要再反对殷正茂去两广，我就派谁去。哎，这就不好玩了啊。殷正茂呢即刻光荣上任了，但他的亲信几十中陆树德站了出来，劝告高拱：人你可以派去，但军饷你要看紧，最好啊在户部找个人啊随从前去，搞好财务审核制度，要内防家贼。然而高拱说：不用派人，所有的军饷直接拨给殷正茂就是了。陆树德急了：殷正茂必定贪污军饷啊。 我知道，那又如何呀？我拨100万两军饷给殷正茂，他至少贪污一半，但以他的才能足以平定叛乱。如果我派一个清廉的人去，或许他一两也不贪，但是办不成事，朝廷就要多加军饷。这么拖下去，几百万两也解决不了问题啊。所以殷正茂不去，谁去呢？一切啊确如所料，殷正茂去后啊仅仅几个月就平定了叛乱，班师凯旋呢。当然了，军饷呢他也没少拿，如果不贪，哎，那就不是殷正茂了。但高拱还是赚了，说到底呀，这是个成本核算问题。在高拱的正确指导下，潘继训和殷正茂成为了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，但和第三个人比起来，前面这两位啊就只能算是小儿科了。因为这位最后出场的压轴主角解决了一个问题，一个连朱元璋都没有解决的问题。这个人的名字叫王崇古，时任督察院右副都御史。其实之前呢他曾经露过一面，在浙江啊他作为于大猷的副将出击倭寇，获得大胜，这之后他官运亨通，一直升到了现在的位置。在当时的朝廷中，有三个人是言官们不怎么敢惹的：杨伯、谭纶以及这个王崇古。所谓不敢惹呀，绝不是因为官衔问题，越大的官骂得越起劲儿。此三人之所以能幸免，是因为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殊身份，军事文官。在这个明代，武将出身的人是很受歧视的，经常被人看作大老粗，而进士出身改行当武将的就不同了。这类人既有文化又会打仗，且由于长期在边界砍人，性情呢比较彪悍，不守游戏规则。你要是敢骂他，他没准就敢拿刀砍你，看谁吃亏。而这位王崇古除了喜欢领兵打仗外，还有后台。作为嘉靖20年的新科进士，他和高拱同学的关系很好，于是他被委派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职务——宣大总督。伟大的军事家、政治家、哲学家王守仁呢，曾在他的著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大名虽大，最为紧要之地四处而已，若此四地失守，大名必亡。 那么王守仁所讲的四个地方是指宣府、大同、冀州、辽东，他们是明代边界最让人头痛也最难防守的重要据点。所以自明代中期后啊，他们被分为两个独立军区，就是宣大和冀辽，由朝廷呢直接管理，其指挥官为总督，超越各级总兵，是明朝国防部长以下最高级的军事长官，是最富有军事经验的将领才能担当此任呢。哎，顺便说一句啊，当时的冀辽呢，总督是谭纶，而他手下的两位总兵分别是冀州总兵戚继光以及辽东总兵李成梁。看到这个豪华阵容，你应该明白啊，王崇古同志找了个多么光荣的工作。踌躇满志的王崇古前去赴任了，他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天大的金元宝即将砸到他的头上。就在王崇古上任的几乎同一时刻，一个人从蒙古达达的帐篷中走出，在黑夜中向故乡投去那最后仇恨的一瞥，朝着另一个方向走去，那里是敌人的营垒。于是天明之时，边关的明军突然开始紧急戒备，并派出快马告知新上任的王崇古总督， 横财来了。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巴汉纳吉，是俺达的孙子。说起这位俺达兄啊，可谓是老朋友了，当年呢闯到北京城下杀人放火，好不威风。然而现在他的孙子竟然跑到敌人那边当了叛徒，归根结底呀，就是一个恋爱问题。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，在前不久，巴汉纳吉准备要娶媳妇了，而且这位未婚妻很漂亮，所以小伙子一天到晚呢都乐呵呵的。可事情坏就坏在这个漂亮上，有一天呢，爷爷看见了这位孙媳妇，便当机立断： 巴汉纳吉，你再娶一个吧，这个我就带回家了。 哎，顺便讲一下，据某些史料记载啊，这位孙媳妇也是俺达的外孙女。要这么算起来，那俺达应该算是乱伦了。不过从这位仁兄以往干过的种种光辉事迹来看呢，搞这么一出倒也不出奇。虽说当时没有什么婚姻法，达达部落也不讲究什么三纲五常，但巴汉纳吉依然愤怒了。我好不容易找了个老婆，竟然被牢头抢走了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可这位老头偏偏是他的爷爷，还是部落首领，自己一无兵二无权，又能怎样呢？思前想后啊，他找到了一个报复的方法，投奔明朝，就算不能带兵打回去，至少也出一口恶气。于是事情便闹到这个份上，边关守将捞到这么一个重量级人物，十分高兴，马上派快马去向王崇古报喜。可他等到的不是王崇古的夸奖，却是一番严厉的训话： 自今日起，全军收缩，准备迎战。 此外啊，还有一条特别的声明： 副将以上的军官一律不得外出作战。 这是一条让人莫名其妙的命令，军官不去打仗，难道让小兵指挥？然而事实证明，王崇古同志做出了一个无比英明的决定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，明朝那些事儿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

该怎么处理这位巴罕纳吉呢？你把他留在这里，俺达自然会来找麻烦。而这位仁兄除了身份特殊外，也没啥特殊才能，每天你还要管饭，实在是个累赘啊。大多数人建议啊，好歹也是个蒙古贵族啊，养在这里费粮食，咱们呢把他剁了吧，也算是立个功。也有人说，还是放了吧，省得他爷爷来闹事儿。面对激动的群众，王崇古保持了冷静。长期的官场经验告诉他，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就去请示领导，领导总是英明的，即使不英明，至少也能负责任。于是他上报了高拱，请领导批示处理意见。高拱接到了报告，立刻找来了张居正。两位老狐狸凭借多年朝廷打滚的经验，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判断，既不能杀，也不能放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在长时间思考之后，高拱眼睛一亮，哎，我要用他呀，去交换一个人。高拱所说的那个人叫做赵全。明代是一个不缺汉奸的朝代，而在吴三桂之前呢，最为可恶的汉奸呢，非赵全兄莫属啊。在逃到鞑靼之前，赵全是明军中的一员，估计是由于福利待遇之类的问题，他义无反顾地投奔了鞑靼，成为了一名臭名昭著的汉奸。历史证明，汉奸往往比外敌更为可恶。高拱之所以如此看重赵全，是因为这位汉奸呢实在坏得离了谱，坏出了国际影响。鞑靼虽说喜欢抢劫杀人，但总体而言人品还是不错的，比较耿直的，抢完了就走，不在当地留宿。但赵全到来改变了这一切，他熟悉明军的布防情况，经常带领蒙古军进攻边界。此外，他还劝说鞑靼当皇帝，组织政权和明朝对着干，破坏能量非常之大。因为他为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，赵全极其光荣地成为了明朝头号通缉要犯。上到皇帝，下到小兵，个个都知道他大名。而这位仁兄也极其狡猾，朝廷重金悬赏，但凡抓到他的，升官赏钱不说，还能分房子。但十几年过去了，连根毛都没逮到。现在机会终于到了。在高拱的命令下，王崇古派出了一名使者前往鞑靼军营谈判。这名使者的名字叫做鲍崇德。在很多人看来啊，这是一个看上去并不复杂的人物，但实际上非常复杂。使者踏入了鞑靼的营帐，等待他的却不是谈判的诚意和酒宴，而是冰冷的刀剑和这样一句话：你知不知道，之前来过的两个明朝使者已经被我杀掉了。最为危险的时刻到来，因为这位鞑靼似乎根本没有谈判的打算。万幸的是啊，那个看上去并不起眼的使者鲍崇德实际上非常起眼。鲍崇德当地人，原本是翻译，之后不断进步，兼职干起了外交。这一次他将用自己所有的能力去完成这次凶险无比的任务。我知道，鲍崇德从容不迫地回答。那你知不知道，之前与我对阵的明军将领也大都被我杀掉了。嚣张啊，是可以升级的。我知道，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还敢来？然而嚣张的鞑靼最终沉默了，因为鲍崇德的一句话。为什么我还敢来呀？如果我不来，你的孙子就没命了。虽然鞑靼摆出了一副坚决不谈判的架势，但鲍崇德却十分清楚，他不过是虚张声势。虽说他抢了孙子的老婆，和孙子的感情也不好，但无论如何，他绝不会放弃这个孙子。因为在此之前呢，鲍使者曾得到了一个十分准确的情报， 俺达是一个怕老婆的人，虽然俺达有好几个老婆，且生性野蛮，也没受过什么教育，但他依然是怕老婆的，特别是那个叫伊克哈屯的女人。这位伊克哈屯大概算是俺达资历最老的老婆，也是最厉害的一个。虽说当时的蒙古部落娶几个老婆很正常，是不是孙女儿，算不算乱伦也没人管，可偏偏那位跑掉的巴哈纳吉就是伊克哈屯养大的。 嗯，你娶几个老婆我不管，但你赶走了我养大的孙子，我就废了你。 啊，这是那伊克哈屯说的。 于是啊，在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，俺达的宿营地经常会出现这样一幕：满面怒气的伊克哈屯追着俺达跑，并且一边追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木棍，发出了大声的怒吼：老东西，快把我的孙子要回来，要不就打死你。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，俺达杀了很多人，抢了很多东西，但他毕竟也是人，这么闹腾法每天都不得安生，实在受不了。但要他拉下面子求人也确实干不出来，不得已啊才出此绝招，希望给对方一个下马威。 可惜鲍崇德并非等闲之辈，这位仁兄也是在官场上打滚的，要论玩阴谋手段，俺达呀还得叫他一声爷爷。于是大家都不忽悠了，开始摆事实讲道理，俺达是开门见山呢：我的孙子现在哪里，情况如何？ 他的境况啊很好，我们呢给他安排了住处，你不用担心。 情况摸清楚了，下面谈条件吧。 你们何时才肯放回我的孙子？ 随时都可以啊。 鲍崇德笑着回答道： 其实呢，我们只需要一个人而已。 然后他说出了那个人的名字。俺达想了一下，只想了一下啊，于是他也笑了。对他而言呢，那个人实在无足轻重。 几天之后，穿着新衣服的巴哈纳吉回到了蒙古，还带来了许多礼物，而俺达也终于得以从每日的追逐中解脱出来，不用担心棍棒会随时落到自己的头上。唯一的失败者是赵全，这位仁兄毫无廉耻地当了十几年的走狗，最终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。历史又一次证明啊，所有背叛自己祖国的人终将被所有人背叛，因为奴才终究只是奴才。赵全抓回来了，被凌迟处死。据说呀，他身体还不错，割上了上千刀才死。巴哈纳吉回家去了，继续过他的日子，毕竟老婆是不难找的。按说事情到了这里已然结束了，明朝白捞了一个汉奸，王崇古的横财也该到此为止，但事实上发财的机会啊才刚刚开始。在这次外逃风波之前，明朝和鞑靼之间除了刀光剑影没有任何共同语言。明朝看鞑靼是土匪，鞑靼看明朝是恶霸。经过这件事，双方发现原来对方并非洪水猛兽，虽说有代沟，但还是可以沟通的。于是接下来他们开始谈论一个全新的问题：分贡互市。所谓分贡互市，具体讲来呢是这么个过程：明朝封鞑靼，发给俺达等人新衣服，就是官服、公章啊等官僚主义的用品吧，承认他们土财主的地位，而鞑靼要听从明朝大哥的教诲，不得随意捣乱抢劫，这叫封。当然了，俺达虽说读书少，也绝不是白痴，给几枚公章发几件衣服就想忽悠他，那还是有难度的。要我听话就得给我钱。实际操作方法为：每年俺达向明朝进贡土特产，什么马匹呀、牛羊不限，有 什么反送什么吧。而明朝则回赠一些金银珠宝、生活用品等，这叫贡。但封贡毕竟是小买卖，蒙古部落上百万人，对日用品市场需求极大，又没有手工业，要想彻底解决问题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搞边境贸易。大家找一个地方弄个集贸市场，来往商贩把摊儿一摆，你买我卖，这叫互市。其实自从元朝取消国号后，混吃等死就成了大多数蒙古人的心愿。所谓回中原当大地主，梦里时常也能见到。可是没办法呀，蒙古的经济结构实在太单一，骑马放牧人人都会，可你要他造个锅碗瓢盆出来，那真是比登天还难。如果要几十年不用这些玩意儿，似乎又说不过去。找人要，人家又不给，没办法，只有抢。现在既然能靠做生意挣回来，那自然更好啊。毕竟为抢个脸盆把命丢了，实在也不太划算。 体育就是和平， 这是顾拜旦说的啊，这句话呀很经典。体育就是和平，贸易也是和平，这句话呀，这是我说的啊。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啊，只有在实力对等的前提下，贸易才能带来和平。边境有王崇古、谭纶、戚继光这帮狠人守着，谁抢就受谁，人家才肯老老实实做生意，否则呀还是抢划算呢。对于封贡互市制度，蒙古是一呼百应，极其欢迎，但他们的热脸却贴上了冷屁股，明朝的屁股。虽然王崇古极力推动这一制度，但朝廷的许多大臣却对此极为不感冒。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啊，蒙古鞑靼那一帮子都是野蛮人，给点好处呢，让他们消停点就行了，做生意，做梦。当时的朝廷已经是一片混乱，反对派气势汹汹，其主要观点就是，东西我大明多的是，但即使送给要饭的，也不能给蒙古人。这一派带头的就是骂神欧阳一敬手下唯一的幸存者燕国公张荣，而海瑞的那位后台老板朱恒也是反对派的干将，真可谓是一脉相承。而赞成的自然是高拱、张居正一帮人，但高拱毕竟是内阁大学士，算是皇帝的秘书，不便公开表态。他是个聪明人，一看朝廷里反对一片，强行批准定被口水淹死，便见风使舵，想出了一个办法。在我看来啊，正是因为想出来这个办法，高拱才得到了明代杰出政治家的光荣称号。而这个办法也充分地体现出了中国人几千年来的卓越才能，包括钻空子、绕道走、打擦边球以及民主精神。他找到了反对派首领张荣，可还没等他说话，张荣就叫嚣起来：无论你说什么啊，我们都绝不同意。 没问题，高拱笑着说道，如果你们不同意啊，那我们来表决。 张荣目瞪口呆，因为事实证明啊，高拱并没有开玩笑。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特的封贡票决事件发生了，大家都不闹腾了，开始投票。据史料记载啊，参与此次投票的共有44人，经过商议，赞成反对双方坚持了各自的观点，陆续发言，而最后的结果却更让人哭笑不得。经皇帝公证，验票统计如下：赞成者合计22人，反对者合计22人。这下白闹了，事情又被踢给了皇帝。这大概算是中国政治史上少有的一幕啊！皇帝说了不算，内阁说了也不算， 在万恶的封建社会，竟然要靠投票解决问题，实在有负黑暗专制的恶名。当然呢，高拱兄不是什么自由斗士，对搞民主也没啥兴趣，他之所以来这么一出，实在是另有企图。根据我的估计啊，在此之前他一定曾算过票数，知道会有这样的结果，所以才提议投票。因为一旦投票不成，事情呢就会推给皇帝，可是皇帝不会管事儿，自然就会推给内阁，而内阁是高拱说了算。于是一圈绕回来，还是绕到了高拱的手上，这就是传说中的乾坤挪移大法。既然大臣解决不了，封贡互市的决定权便回到了内阁。李春芳可以忽略不计，高拱和张居正本来就是幕后主谋，于是事情就这么定了。隆庆五年，边境市场正式开放，各地客商陆续赶到这里开展贸易活动，一个伟大的奇迹就此出现。自朱元璋起，折腾了200多年的明蒙战争终于落下帷幕，此后近百年中双方再未发生大规模的战争，和平终究还是实现，这是高拱造就的不朽功勋。潘继训、殷正茂和王崇古的任用，证明了高拱是一个无比卓越的优秀政治家。在他的统领下，大明王朝开始重新焕发生机活力，而他的声名也随之达到了最高峰。然而就在那光辉灿烂的顶点，一个阴影却已悄然出现，出现在他的背后。张居正并不是老实人，他或许是个好人，但绝不老实。对于高拱同志，他一直都是有看法的。论资历，高拱比他早来3年，论职务，高拱从翰林院的科员干起，直到副部长、部长、大学士，几十年辛辛苦苦熬出来的，劳苦功高。而张居正却是一个从五品副厅级干部被直接提拔为大学士，属于走后门的关系户。论能力，高拱可谓是不世出之奇才，能谋善断，相对而言呢，张居正还只是个愣头青。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看，张居正都只能乖乖的当小弟，而一直以来的他也是这样做的，凡事唯高拱侍从，遇到大事总是请示再请示，十分尊重领导。可是问题在于，高拱并不满足于当老大，他还要当爹，他要所有的人都听命于他，服从他的指挥，要是不听话是要被打屁股的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张居正也没啥意见，毕竟高拱是老同志，耍耍威风似乎也没什么。但很快啊，他就改变了自己的看法。当他亲眼看到那个被打屁股的人时，这位倒了霉的仁兄就是殷世丹。关于此人呢，那真是说来话长啊。嘉靖26年，殷世丹和张居正同期毕业，由于这个成绩优异，被选为庶吉士，之后呢又被调入裕王府担任裕王的检官。既是翰林的背景，又是太子的班底儿，官运也不错。隆庆2年呢，还当上了礼部尚书。但奇怪的是啊，他偏偏就是入不了阁。在这个明代啊，这实在是个要命的问题。记得我当年小学时啊，曾被任命为卫生委员。那么现在想来呢，那是我担任过的最高职务。虽说唯一的好处就是每天多扫一次地，却实在是让人心潮澎湃啊，激动不已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卫生委员是班委成员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，明朝那些事儿，尽在下集。